河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系迎难无双嘅时间，欢迎大家啊！咁啊，停咗个礼拜， 系啊，冇错， 系啊，因为大家都啊。有啲病痛 啊，唔舒服啦， 系啊，咁啊，好啦，唔紧要啦，咁就开始节目啦。咁嗱，咁首先就要讲一讲啦。咁今日就系3月11日啦，咁就节目播出嘅时间，咁就应该即系如果大家有上日本嘅 Yahoo 咧，咁大家就喺日本 Yahoo 打3.11咧，咁如果你打揿一次，咁就会捐10 yen，即系大概差唔多 1.7元港紙 嘅港纸。俾日本去震災嘅，係啦，咁就應該我段短片都會補翻俾大家。咁另外就即係節目完啦，都會有首歌播俾大家聽啦。咁如果大家係睇直播嘅話咧，就就會聽到啦。咁如果係重温嘅咧，咁我會將條 link 咧擺翻上迎難無傷嘅 group 嗰度，即係 Facebook group 嗰度俾大家聽嘅。 冇錯， 係啦係啦。咁我哋講咗嗰個收視先，或者嚇。照教啦，一樣都係啦嚇，就星期一先啦，星期一啊，咁就都差唔多尾聲啦，啲日劇都嚇，咁就隱蔽搜查8.3又跌嚇，失戀朱古力斯就11.2，呢套我覺得好失敗，呢套嘢 我暫時就 cut 咗，唔係 cut 咗，即係停咗斷咗，未追翻。 好啦，咁星期二咁今晚先做新一集啦，咁講翻都係上個禮拜嘅啫。咁福家警報報9.1，咁Tinbasa 40.4，哇都係好差，成個收視都係好差嚇。咁星期二都係麻麻地啦嚇。咁星期三咁上下咁又去14.4啦。咁我覺得今集佢應該第16集，咁佢嗰集咧有好多嘅 bug，我覺得就唔係咁理想嘅，成集就不過佢背後講個嘢 OK 嘅。但系就成件事就有啲怪咯，我覺得就 可能都係單元劇都係咁樣 啊。唔係，梗係你個同埋我睇個編劇都係新嘅。 哦，個、okay、 編劇都係新嘅嚇。咁啊，跟住媽媽最有直路啦，11.8，咁就真係冇，我相信唔會有一個好跳好飛躍性嘅， 又唔會跌又唔會升咁啊。 飛躍性嘅收視係啦，就冇辦法啦，真係冇辦法啦。咁反而你話佢同時間嗰度《我們的時間》咧就新高喎，升到11.3喎，有 即係上力啦開始。 係啊，咁就應該如果以呢個勢，佢可能尾嗰集高過媽媽都唔出奇。 嗯， 係啦，咁就真係好難講啦嚇。咁就星期四，緊急取療室12.6，下一集又係完啦。咁都 OK 啦，成個收視都嚇，即係。總括嚟講 ，Dota Demon D 咩啊 ？D 咩 ？D 咩啦？ 我其實我都唔清楚，我冇睇。 6.2 啊，咁啊好少少啦，又係伊隆43.3啊，新高啦。 嗯。 星期五三個老人家九啊，係九，係啊，跌咗兩點。天珠啊，7.8。天珠系啦，真系天珠啊！夜晚的教師6.5啦，哇，好差！其實《官員亞歷莎》好多套主角都系唔得嘅，我覺得。除咗到齊能先生之外，佢第二集都唔得。但系唔知點解啲人仲揾佢做主角，真系 可能之前傾定咗 都唔係嘅，好多套都唔得啦。其實都係啦，咁跟住就係、是《戰力外搜查官》星期六咯，已經去到嚇。 係 9.1。咁就 Lost Days 啊，6.1啦嚇啊 ，sorry 補翻我討厭啲探職完咗啦係嘛，6.9啊，臨尾收 得8集啊， 係啊，得8集啫， 係八集 咁就冇咁辛苦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嘅呢套， 係咩？ 你只要接受到佢去惡搞咁就 OK 啊。 係咁樣樣， 即係唔好當佢一套刑事劇咁睇 咯。哦，係明白。咁啊，星期六大致上係咁啦，係啦。星期一，軍師官兵衛啊，咁啊15.7，又升咗少少， 好似吓。咁就但係 S 最後啲警官咧就是一個好突破性嘅升幅。 咁大家都明白 升四點啊， 大家都明點解啊？ 係啊係啊，我存在啲時間啦，我唔係我們啲時間，多得啲 Mark 讀啊 Kevin 啊 Kevin 修正翻啦。唉、哎，我你知道我哋啲名字都係搞到亂曬大頭噶啦，唉、哎。咁啊。總括嚟講就 S 咗的警官就因為生活結衣啦，咁就升咗啦。咁、基本上都即系 OK 喎，即系其實偏低噶啦，今季都係啦，都係偏弱噶啦嚇。好啦，咁今季嗱，咁嗱，咁其實我哋冇做嗰集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咁我哋嗱，我今進翻少少先啦。咁 Baby Metal 就今年六月係會進軍歐洲嘅，係啦，咁就好犀利。另外就另外都赤西人啦嚇，俾 Johnny 解雇咗啦，終於都嚇， 終於 解雇咗啦，係啦，咁啊。另外就都有一個獎咧，都好緊要嘅。另外一個獎都好緊要嘅。咁就大家都上，即係之上係咪上個禮拜奧斯卡？ 應該係 奧斯卡都上個禮拜啦。咁啊，你有睇《壞家浪人》啊？ 有睇 有睇啊，都好睇啊。咁啊，捧蛋喎，即係大家都知啦，捧蛋啦嚇。咁啊，李安納度攞唔到啦嚇，李安納度都攞唔到最佳男主角啦嚇，都攞唔到影帝。 我呢個真係最可惜嘅。 乜？但原來喺我聽翻咧，原來喺美國嗰邊，美國嗰邊咧，佢唔係頂頭大熱嚟嘅。 係啊， 即係佢第一就嗱，第一大熱就係、是、俗名驕雄嗰個啦。第二位係好似話係垂掉咗啲十二年嗰、那個，好似係、好似嗰個黑人係啊。咁我就唔清楚啦。咁樣咁即係講真，其實就啲嘢都塵埃落定㗎啦。咁都咁，但係咧，原來日本嗰個奧斯卡咧。即係嗰個日本學類似學員相咁嘅嘢啦嚇，咁就即係有個電影嘅，咁都出咗路㗎啦，咁嗰個獎都咁我睇落就有少少唔同嘅，我俾我感覺就 係， 即係同我哋所諗嘅嘢有啲唔同嘅嚇，咁或者我哋去第一張相，我哋一路傾一路同大家傾下嗰個結果，咁其實結果出曬㗎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上網睇下咧，就知道㗎啦嚇， 就咁打日本奧斯卡都揾到㗎啦， 係啊， 係啊， 當真。 系啊、 ，OK， 好啦，咁就可能有啲譯名就大家就唔係好清楚啦。嗱，咁首先我哋由最大嘅獎講先啦，因為大家都個興趣似乎不大啦。如果真係中意電影嘅人就會興趣大啲對呢個獎就嚇。嗱，咁基本上大家香港嗱呢度呢嗱今次入圍嘅獎啦，有入圍嘅戲啊 ，sorry 有六套啦。咁基本上咧，以我所知咧，有四套喺香港上咗嘅。空國就嚟上，空國冇三套啦，三套係肯定係有香港先有上啦。嗱，主要有空國啦、少年 H 啦、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啦、東京家族啦、智女人間咁，同埋利呢套係死啦 ，sorry 啊，唔好意思。 最後一套 嗰套叫利， 台灣就譯咧一代茶聖千里休嘅， 一代茶聖千里休啦。咁我哋用台灣譯名啦。咁今次咧佢個獎咧就係俾智女人間嘅。咁我覺得幾奇怪，因為你垂釣了我的父親咧，係攞曬嘅喺外國，喺、大家我哋之前有 報節 目，節目都有講過，就係話喂攞曬嗰啲套喺外國，喺亞洲區攞曬喎，外語片係攞曬，翻喺國內就受呢、這個係呢、這個智女人間，仲要攞六個添喎佢大贏家。 智女人家 等於你喺呢、這個，等於你喺呢個引力邊緣咁滯啊！直頭係係啊啊！即係呢嗰班編審唔係嗰班評判，真係有啲與不同啊，同奧斯卡一樣啊！ 如果鬧純粹齋估咁啦，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好中意智女人家嗰種即係讚揚日本人點樣對一件事好認真、好仔細嗰種情操，能夠喺呢套戲度展現出嚟咁啊？即可能他們喜歡這些類型的 跟美國有點像、 是啊、其實我就因為美國那邊即是不知道日本會不會有差不多情況，就不肯定 是啦、啊、是啦、啊、這樣好下一張照片我們講應該講男主角下一張照片、不是動畫 sorry 動畫那第一套就是應該是捉取機密語那未上的應該香港就遲些會上的那第二套就是、風起了啦第三套下樓鼓啦第四套就是小圓啦第五套就是雷鵬三世對名偵探柯南啦哇好像沒有動畫那陰公真是你擺得這套基本上《風起了》和《夏羅鼓》香港上了， 小園部分地區有得睇，大家如果動畫迷都知道嗰個排隊買飛嘅情況係幾痛苦㗎啦，咁我都聽翻嚟嘅啫，咁實際我都冇領教過。 我有朋友睇嘅， 佢排隊買飛，聽講好攞命喎， 應該係㗎啦。 好似話排到半夜三更，跟住朝頭早仲話冇得睇喎，聽講話搞到 有人炒飛啊嘛。 嚇，咁啊唔好理啦。咁啊嗱，其實魔法少女小圓同埋風起了咧，喺奧斯卡咧都有考慮入圍過嘅。 係， 咁結果就係風起了入咗圍啦，大家都知啦，咁攞唔到啦。動畫就係即係奧斯卡嗰邊，咁日本就攞翻。日本又攞翻風起，即系攞翻嗰個最佳動畫作品。 系， 唔意外嘅，我覺得就 可以預料嘅， 預料中事嚟嘅，系啦。咁夏羅古就其實即系我覺得真系敗筆咗喺個故事嗰方面咯。 冇錯， 如果佢個故事寫得更加好咧，咁其實基本上即系。佢嗰個 CG 效果咁，大家都知啦， 有冇共睹啊？ 有冇共睹噶啦？咁佢究竟即系我谂，真系输喺个故事嗰度咯。我谂都系吓。好啦，下一张应该男主角啦，下一张系啦。咁就导演先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真系对呢个网页真系唔系好了解。好啦，咁监制紫良间嘅石井裕也啦。是之与和的谁调换了的父亲啦，白石和你的凶恶，三国行的清水会议，同埋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 嗯， 咁石井裕也攞啦， 志 良间啦，咁剧大家如果有睇图嘅都知啦，就都系两即系剧本同埋导演都系志良间嘅，系啦。咁我讲埋到剧本啦，嗱，剧本一样啦，是之与和系做埋编剧嘅，喺谁调换了的父亲。空惡咁就高橋全同埋白石和利啦，即係導演都有份參與啦。 嗯， 清水會議都係一樣啦。咁就東京家族咁就山田洋次，不過就有多咗個平重惠美子嘅。 即基本上都係劇本同導演都 係差唔多一個噶啦。咁就但係就編劇就分咗工嘅。 冇錯。 最佳劇本就道邊謙作啦，即係呢個自良間啦。咁都係怪。我唔明咯。 我覺得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導演的感覺上是即有明顯的技巧，有導演技巧在入面，就但是自戀人間就感覺上 細膩一點，是吧， 即是他很平淡的方法，即是他不會有那麼多， 難道日本人就是喜歡看這些 東西，可 能那班評判就是喜歡看這些 東西不知道，但劇本我想自戀人間 不是自戀人間好看的，我想說 OK 的，香港人未必受，香港人普遍香港人未必受咯呢套戏， 绝对有很多香港人睇完话系好闷噶，系有嘅《智良间》。 唔系你其实你呢、這个呢、這个咧，其实旧年嗰套咩咩咩同岛部咩同岛唔见咗系嘛？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字。 我唔记得。 嗰套都系嗰套都系啲人睇完都系唔知点解可以攞最佳电影噶。 嗯， 嗰套都系唔知点解嘅嗰套。不过今年其实今年你睇到啲戏，其实你无论系清水会议、日垂调换啲父亲、智良间呢啲都 系 好犀利嘅戏啦。东京家族都系一套好犀利嘅戏嚟嘅。其实以我所知都即系都系好高水平嘅一套电影嚟嘅。啲人都 即系业界都有 系啦，即系嗰个影评人啊，都嗰个评价都几高嘅。系啦，好下一张相应该都系男主角啦，系啦，男主角啦， 终于估到， 终于讲嗱，男女主角方面。即系你觉得好惨嘅，阵间讲女主角、女配角，日本冇晒人，俾同一个人已经可以夹硬死。 系啊，我都觉得真系犀利，好似得翻一个女演员咁。 即系又唔系冇啊？嗱，你睇啲提名又咁样 double 法，你真系嗱咁我嗱咁我讲啦，咁啊男演员就市川海老壮嘅一代茶圣千里优啦，东京家族嘅。桥爪公 ，sorry， 丰 山雅治嘅《垂钓户》啦，啲父亲，松田龙平嘅《紫良间》，道边谦啊， 哇，呢 三毛蛇，三毛蛇，呢嗱三毛蛇，嗱我讲一讲，三毛蛇其实系一套 美国片， 改编美国电影嚟嘅， 92年 啦，咁好似唔知拍过几套嘅，之前都，之前拍过几次，六几年有拍过嘅，咁就《麒麟衣士活》，即系如果你讲92年嗰个版本，《麒麟衣士活》拍嘅，咁就我觉得就我未睇过啦，好似唔知香港有冇得上，好似冇得上添，咁就系改编嗰套美国片嘅，好，咁啊攞边个攞松田龙平咯。 重田龙平都讲咗， 好多日剧迷都好开心噶呢、這个重田龙平 海女嘛，系啊海女嘛。 但的确我睇完即系连续睇几套作品，我都几中意呢个演员啊，即系觉得佢。即系佢可以做啲好木道嘅角色，嗯、但系做出味道出嚟咯，我就 佢老豆话劲啦， 系 吓松田优作啊嘛， 系 咯、 啊， 不过啊一都系名门之后啦吓，同埋松田长太啦， 系 咯、啊，好女主角咁就上户彩，嗱、啊、呢套咧会喺香港会上嘅，不过听讲得一套得间戏院系 IFC， 哇摆明俾中产睇喎，离乸晒地吓，呢、啊、套就叫《舌尖上的武士道》系啦。咁、嗯、就美野真千子、垂钓换了的父亲、真木阳子、再见溪曲、宫崎葵、自良间、吉行和子、东京家族，咁就结果就是真木阳子攞嘅《再见溪曲》系啦，就是这样啦。 就呢套就冇 呢、這个呢、這個呢啲就冇 睇到， 俾唔到 comment 嚟，因为我哋冇睇到系啦，因为都好似香港都唔知有冇上呢啲戏系咯，咁就垂钓你话美野真千子咯。做都 OK 嘅，你系咯，咁其实宫崎即系 的确佢喺嗰套戏入面又最出嘅又真系唔系佢，即系 福山雅治咯， 系啊， 反而福山雅治最出咯吓。其实我觉得垂钓换的父亲有少少似怀佳浪人嘅， 哦， 我觉得有少少似，不过佢又好彩又奖攞嘅。 但系我哋成日讲话系咪摆一个主演嗰度咧？咁但系我觉得宫崎葵、自良间个气氛好似少啲。 佢系，但系佢系女主， 但反而摆女主演咁得意。 佢、哦、电影系咁噶啦，算啦。 O K O K， 唔同日剧噶。好，下一张相，下一张相，继续讲。啊，助演男优嗱有啦，系垂钓换的父亲就好过怀家狼人咁就啦。咁我讲埋先啦。嗱，有小田切让嘅嗱，讲男配角先啦。小田切让嘅自良间啦，青枫木聪嘅东京家族，哇死啦呢、這个点读 ？Pierre 龙。恐惡松田龍平呢套嘢，松田龍平就蒲巴偵探，啊、我睇過譯名叫係啊，蒲巴偵探二，有古澤良太編劇嘅，係啊， 嗯、 有古澤良太編劇嘅套戲，係啦、啊，咁就呢啲 Frankie 咁有兩套戲嘅，恐惡同垂釣換的父親，咁基本上咧。佢攞嘅機會有高噶啦， 呢個就唔出奇嘅呢、這個就 咁、是、啊雙提名個機會就好高噶啦，咁你一定高過其他人噶啦，咁就結果就垂釣換你啲父親啦。 同埋佢喺嗰套戲入面都係算 出嘅 出嘅一個 出嘅出嘅出嘅係啦。咁啊女 助演 女配角啊蒼井優唔係蒼井優係啦，東啊你又驚講錯名啊東京家族美真千子如果又有你份 又係又雖然唔中 無巴偵探。哇！你哇！你真系李安纳道嚟喎，你真系 自 变咗李安纳道，系咯。中谷美纪啊，一代茶圣千里优，真木阳子垂钓换的父亲，如桂美子 ，sorry 啊， 舌尖上的武士道 ，咁结果就真木阳子，喂，日本女演员， 得翻呢两个美野真千子同真木阳子啊嘛， 发生咩事啊，大佬？ 即系点讲？因为拍电影嘅系咪咁少咧？ 即系点解会咁嘅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至少望都有四套戏都系用呢两个演员。 系咯， 系啊， 即系越嚟越都系嗰啲人咁嘅。而家睇咯，好似好似比日剧惨、啊。 男演员都系从田龙平都做埋。 好似惨过日剧、啊，我发现 日剧都即系 日剧多好多人， 是不是全部都走去拍日剧啊？ 唔、嗯、系、其实日本系剧系重视过电影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对外嗰个销售咧、反而电影好过剧， 咁合理 调翻转，所以我早前写嗰篇飞机文，我都话日本电影系最难俾韩流攻破嘅一样嘢嚟噶嘛， 嗯。 即係由我做日劇，即係做舊節目，做一集都講啦。電影係最企得最穩嘅嘛，日本係企得最穩嘅一樣嘢嚟嘅嘛。咁但係佢而家做嚟做去都嗰啲人嚟嘅，唔知點解。好啦，下一張相仲恐怖。如果講到配樂嗰度，唔知係配樂未咧？唉，配樂先恐怖啊！話俾你聽，九石讓你見到三個大佬。嗱咁我嗱音樂獎咧，咁我講咗先啦。嗱有岩代太郎嘅一代茶善千里優， 狄 野青。系咪狄野啊？ 系， 狄野千子嘅《清水回忆》，九世洋有三套噶，分别有呢个捉取机密语啦，起风起了啦，同埋东京家族嘅。咁之后咧有呢、這个松本纯一啊，唔讲啦，垂钓换的父亲啦。咁最后就系、是、自良间嘅道边松，咁就风起了咯。喂，冇可能唔得啩？ 真的冇可能得嘅，即系嗱，我 三提名、啊。 咁即係要， 但係但我 佢三套， 但我要重申一樣嘢，日本係有好多好勁嘅配樂嘅，係有好多噶。嚟緊三月尾嗰度嗰套加隆咧，嗰、那個配樂都係日劇配樂嚟噶，其實都係、嗯。我唔記得係叫死啦，我唔記得啊，講起又唔記得個名，係出名噶嗰、那個，即係配龍馬傳嗰個嚟噶，做龍馬傳配樂嗰個嚟噶。吓、啊，好犀利噶嗰个都系咯。 另外配乐劲嘅就即系我之前讲嗰啲黑行内嗰个志田博英都系有唔少好嘅日剧都有佢配乐 嘅。我唔明白， 但系电影就 我唔知道。喂，嗰啲电影会搞咩？好恐怖。好啦，讲埋啲摄影嗰啲啊。嗱，摄影，其实摄影同照明都唔使讲啦，系嘛？三毛车啊，三毛车攞晒，系啊。 咁呢个就评价唔到啦，因为冇睇。 咪系啦，都评价唔到啦。好，下一张相啦，唔讲得多啦。美术啦，美术就 系 一代茶圣千里优啦，吉田孝啦。咁啊，录音，哇，录音都俾埋，好有深度、啊。 智女人间， 智女人间啦、啊，优秀编集，我谂都系编审呢个位系嘛？智女人间啦、啊，都系吓。系咯，都系智能间嘅、 啊。剪辑啊，最尾嗰位。 系啦， 剪接啊，最佳剪接。 编辑即系剪接。 系 OK。剪接都系智能间，哇，好多，即系六个奖。好，再下一张相，睇下仲有冇。系啦，咁啊，外国片嗱，咁啊，日本嘅外国片啦，有时会比香港慢好多噶。 我真系好， 系慢得好恐怖噶，有时慢成年嘅。我哋出咗碟，佢哋都未睇。 知道咗之后就发觉，咦，竟然系咁噶 嘛？入围嘅咧，分别有呢个《作死不离三兄弟》啦。渡海追击、黑煞令、引力边缘同埋孤星泪，咁孤星泪系攞咗嘅， 系 啦。反而嗰套攞到黐晒线嗰个引力边缘系攞唔到嘅，喺奥斯卡，咁啊即系证明佢哋系冇经过奥斯卡个考虑啦。但系好似旧年都攞咗好多嘅孤星泪，我记得好似攞好多嘅都系。孤星女都有攞好多嘅， 呢個就唔肯定。 但系就係個音樂方面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套戲咧，基本上你又發現呢套戲咧係成套戲由頭到尾都係唱歌咁樣。 係啊，歌劇係 成套歌劇嚟嘅，係啦。好，下一張相，係啦，咁講埋呢啲啦。咁啊，新人，哇，新人好多人啊嚇。咁啊，有弗拿直利啦， 係我非常之欣賞嘅。 黑木華啦，黑木華啱先攞咗啦，喺死啦！柏林電影節啦，攞咗最佳演員啦，第四個日本人啦嚇，話係譚物啦，又有得攞。濱田克呢嚇，凌野光，哇！凌野光都叫新人。菅田將輝，哇！呢個喺日劇做成日做二打六嘅喎。星野源同埋吉江健輝嘅，咁跟住嗱下面嘅會長特別相咧，基本上係頒俾一啲過咗身。嘅演員，即係基本上可以，你可以話佢係一個叫終身成就獎。 冇錯。 咁其中一個咧，嗱，咁我其他唔講啦。咁只要嗰一個咧，大家就會明噶啦，就係、是、大島穗。大島穗係做咩啊？《感官世界》個導演咯，嚇、啊。好，下一張相應該差唔多噶啦。好啦，咁就特別獎嗰度，咁就基本上咧都係一啲劇本啊、衣服啊，但係冇講邊套戲喎。啊，又奇怪喎！我飛咗佢啦，算啦，飛咗佢啦。協會榮譽獎咁就高倉健嘅，但係似乎大家聽過個名未睇佢做戲係嘛？嗰時有套咧香港上映過嘅，講鐵道嘅，嚇、啊、有廣末涼子嘅嗰套啊，唔記得叫咩名，咁就有佢份嘅。啊，講起又唔記得，成日都啊，即係證明我對日本電影都唔係好熟，大鑊嘅真係啊！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如果即係可以，大家報翻俾我聽啦嚇、啊。 好。 系啦，咁就下一张相系啦，下一张相嗱，咁就拉屎啦呢度，咁就真啊啲方程式叫做咩？话题相系啦，咁就终于有啦呢套戏吓吓，咁就因为不过商业片都系麻麻地，我觉得好，跟住就系呢套香港有上嘅呢套下边嗰套。 系，我有冇睇？ 叫做啊，唔记得叫咩名，叫做嗱。如果我照译咧，就系、是、叫做向日葵与狗仔的七日， 系 嘅七日间啦。咁我就系、是、啊，香港有嘅呢套， 我有印象，但 有印象香港好似上过，不过我谂又系几日就拜拜嗰啲啦， 或者可能得一两间戏院上咁 咯。好似系，好似系，我见，因为我喺楼下戏院见过， 嗯 吓。啊 Kevin 是這樣補充，即是證明 我對電影是零的 零知識的。鐵道員剛才說高倉健那套龍馬傳的，即是加隆那個將會是加隆那個配樂，間野又不豪情蓋天是嗎？豪情蓋天不是，不是算了，啲譯名的問題。剛才說那套不知道，我說不是那麼好看那套，即是啲人話唔係好睇，但係唔知點解會攞名嗰度同島要退步啊！叫，唉，真係古怪怪啲咩？好，翻翻嚟先，應該冇噶啦，係啦，好嗱，咁就好簡單嘅點講啊？簡單啲講咗，即係對我嚟講真係好吃力講呢、這個啊！又有 Kevin 又補第七日的奇蹟喎，叫。剛才說的那套啊， 我只有那套， 那套狗仔那套， 我明白 你真的好吃，我不熟，真的因為我電影我真的麻麻地，是、嗯、電影我真的我都是揀戲來看，即就算是揀戲我都是揀西片線那一陣劇我會好一點的，劇會好一點，即始終都是我都是比較弱的講電影。好、我們不如休息一陣，回來就講東京 Bandwagon。 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迎能無雙主持北條章森美。 好，回到第二節《言論無雙》，其實我未好翻，我想講我未好翻，所以聽到我把聲好似上一節沉咗少少，真係唔好意思。 嗯， 係啦，咁不過就好咗好多噶，比上個禮拜，因為上個禮拜真係講嘢好辛苦噶， 係咯，真係要休息多啲啊，真係 冇辦法。好啦，咁我哋嗱，咁头先咧，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咁就啱补翻播翻Yahoo 日本 Yahoo 嗰段片俾大家睇啦，三米一嗰段片啦。咁如果而家大家仲有时间嘅，咁我一路听节目，咁就一路系上翻日本 Yahoo 打3.11咧，咁你就捐咗10 yen 噶啦。 冇错，仲唔使自己 香港嘅7.5，七毫几纸，OK 吓，咁就好讲东京 Bandwagon 咯。 好 嗱，呢套戏咧，咁其实事前咧，我事前。我是想住睇嘅会，但系见到龟梨和也，我真系想死嘅呢套嘢。咁但系结果咧出到嚟咧，有啲喜出望外，即系我觉得龟梨和也有一件咧挫爆好顶唔顺嘅人咧，变翻个正常人咧，呢个一个好大嘅跃进嚟嘅。 基本上差唔多我嘅情况，我睇之前咧就系因为编剧啦，同埋 编剧呢个编剧好重要嘅呢个好重要呢、這个。 多部未华子我都一路都中意睇。 多部未华子 系啊， 见到佢我而家就， 所以我成日都见到。 我而家睇嗰套咩啊？ 我存在啲时间， 我存在啲时间。哇！即系点可能两条仔争一个咁嘅女？ 我觉得 OK 喎， 我做唔出，我真系做唔出。 但系就即系点讲题材比较。即一开始睇简介的时候就觉得题材吓，好似冇乜特别咁样。 唔系，其实系有啲似处境，即系香港90年代嘅卡拉 OK 嗰啲咧，大家族嗰啲剧嘅。咁但系就有啲唔同啦。不如我哋出第一张相，我哋介绍下套剧先啦。好嗱，咁就东京 Bandwagon 咁就系旧年秋季，即系2023年秋季啦嘅 NTV 土狗日剧嚟嘅，即系星期六嘅夜晚9点，咁就十集嘅啫。关东平均收 7.12， 最高的第一集一定是的啦 ,8.8, 多数都是的，这些各位平均多数都是第一集最高的，都是帮了 8.8, 最低呢就 6.1, 第七集。不过我觉得他过场的，其实他第一集即是走了不少人， 嗯， 即是他那个位置。是啦，那 还真我觉得这套剧是 后来越来越好看的， 嗯， 前段 就。但我觉得有少少，不过阵间先讲。 好， 好，去下一张相，去下一张相。 嗱，咁呢套劇頭先講咗啦，我話一個大家庭，好似你喺九十年代無線做，即係而家嘅 CCTVB 做嗰啲，譬如卡拉 OK 啊嗰啲處境劇，係似嘅， 係冇錯， 個格局係好似。你見到又係一家人同台食飯， 又好歡樂， 又好歡樂，又冇乜煩惱。咁有煩惱嘅，咁但係就 好積極咁樣去解決， 好積極咁解決咗。咁你見到每一集咧，一家人都好容易係一齊食飯， 係 嚇。但是就同你睇同你睇無線嗰啲咧， 嗰啲一齊食飯唔同嘅喎， 個感覺好唔同嘅喎。嗱，你分析到點解？ 佢哋一齊食飯都好自然地，因為佢成個家族你睇到係好傳統，即 係 好多事嘢都係好傳統咁。 係， 可能佢哋就比較， 因為同埋佢哋係真係住喺間屋， 係啊，同埋又係即係間屋又咁傳統，即係成件事係好一體化，即係你就覺得佢哋一齊 同埋嚟得好自然， 係啦， 你唔會話喂，因為佢日本真係有呢啲屋噶嘛。你唔同你香港嘛？你香港邊度有七送一、九送唔係八送一湯，成大人坐喺度食啊，冇可能。 同埋唔會啲人喺中環翻工都可以咁準時翻屋企食晚飯，就冇可能噶嘛。但係你睇佢哋全部人都係即係喺翻自己屋企間店度做嘢，咁就好自然，咁就梗係一齊食飯噶啦。 咁同埋佢哋嗱，咁佢呢個東京 Bellwagon 咧，其實係一個古書屋嚟嘅， 係 咁亦都係一個咖啡店。即係基本上收入都唔係大困難啦，自己屋企人有做嘢咁樣樣。咁就同埋呢套劇咧係用即係用好多引用古書去做一個出發點解決一啲問題嘅。即係同埋佢哋個加分就係話要盡量去幫人啊嘛。係 啊， 咁就呢、這個 基本上就佢雖然話就話有好多加分，但其實真正有做出嚟嘅就得呢條嘅啫。 係啦，咁同埋有一個叫做因為愛嘛。因為 love 咧咁，即係成日 因為玉子浩二， 玉子浩二成日講啦。咁下張想講玉子浩二啊，就嗱，咁玉子浩二就係話你見到啊畫面啊，俾右手邊咁白頭髮嗰位阿哥阿叔，咁就係玉子浩二。哇，今年都好老啦，已經五十啦，應該都有。係 啊， 唔錯嘅，做得真係認真講嗰句，我覺得認真。 其實我第一次睇佢做戲做劇。 啊、我覺得佢唔錯嘅，做得 是、okay、 即係唱歌就知噶啦， 唱歌就梗係 勁噶啦，一定係勁噶啦。咁就但係就佢做戲又估佢唔到有一個感覺喺度咯，係啊，亦都係你會 feel 咧，佢係帶住歸利和也去做。咁你歸利和也係咪有少少慚愧咧？佢唔係成日做戲嘅，佢對上我對上認知嗰度係做導盲犬嘅佢。 哦。 有噶，香港做過。 我知邊套，我知邊套。 導盲犬小 Q 好似叫。 係 啊，係咯，係咯， 係咯。出名咯當年。 係啦，呢個就係第一集其中一個畫面咯。咁但係佢喺個劇入邊咧，即係我男人呢個角色啊。係。佢叫我男人，個名真係古怪怪。同阿主角阿青啊， 歸嚟 即係歸嚟我個角色啊，都成日打交嘅。 係啊， 第一集已經打交噶啦。但係到撈尾就都係一個父子嘅關係，都維持一個父子嘅關係，都係非常之好嘅。即係我覺得係都 OK。下一張相啊，唔該。咁而呢套劇咧，第一集咧，佢最 第一集嘅亮點， 真係亮點中嘅亮點，佢就係成對安全地帶出翻曬嚟啊嘛！係 啊， 即係如果你係八九十年代聽開日本歌嘅，就知道哇，安全地帶幾犀利！即係同埋嗰陣時嘅日，即係香港同日本樂壇真係做到，即係叫做共存共榮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咯。係 啊， 真係佢唔好似而家。即係當然，而家香港嘅樂壇就係俾人一個感覺，就係俾韓流食住咗。咁其實自己本身香港都有自己自身嘅問題喺度。 嗯， 咁但係你嗰陣時八十年代就唔係，喂佢真係嚟到香港，佢真係可以同你平起平坐。即係 係 你聽譚詠麟之餘，又聽到玉置，你都會聽玉置浩二嘅版本，就唔會話有比我比較係高低，即係會有都會有，但係就唔會話一定是一面倒看低香港的那個版本，一定不會咯。 嗯， 係啊，咁你變咗係即係嗰時就會有咁嘅感覺咯。咁同埋佢係喺安全地帶嗰個入邊，就係佢嗰對 band 啊嘛。我男人本身嗰對 band 嗰、那個即係嗰演繹嗰角色啦，即係其實都係有角色嘅。咁我睇即係其實佢唱，其實同埋就係想講首歌係嗱。佢有兩首歌噶嘛 ，opening 同 ending 噶嘛。opening 就係佢同歸嚟和也唱啦，沙丘啦啦呢個朵啊，插曲嗱嗰首 OK 啦，都有都嗱，其實韓元上都有頭三甲嘅，我記得就插曲，我覺得好聽。 即係呢首， 佢而家唱即係 片尾曲嘅 片尾曲嗰首， 唔知叫咩反射灯定唔知夜光灯 ，Sila Sachinai Sachinaido 系咯，咁好好听，我呢首歌真系好有嗰种佢玉置浩二嗰首抒情嗰个感觉， 冇错冇错， 嗰种抒情嗰个感觉，即系大家话你，好似 我都好中意呢首嘅 套剧播嗰阵时候我铺过出嚟噶个 ending。 系 嗰首歌个 ending 我铺过出嚟噶，系好好听嗰首歌，好中意，其实真系好中意。即系近年，我近年好耐冇听中意一首日剧歌啦，好耐 嘅我就睇剧有阵时呢个坏习惯就系 ending 嘅时候我就咁关咗佢，但系但系呢套剧我每一集都听到最尾 嘅。虽然就算一样， 系但系你听多次都冇所谓，听歌可以听多次。 系啦系啦，好下一张相，系下一张相。咁其實呢套劇呢啲追加都好多嘅，咁呢個就係 V6 嘅鄭之源發現啦。咁鄭之源發現你覺得喂佢喺呢套戲入面明明做社長咁多錢，但係佢成日可以唔使返公司喺度坐喺度睇書。 做咩即係我初頭會懷疑，因為佢講佢好鍾意古舊書嘛，就喺度嚟要 present 俾你個老闆聽，又佢點追本書，我就覺得好奇怪。呢、這個有錢人即係一個大老細嚟呢度係咪有啲咩目的㗎？ 有錢人啲嗜好呢你 就 係 唔同啲 嘅， 即係佢中意。 即係講喺上網嗰，你識條乜啦？即係咁講啦，講笑嘢。咁但係就 我初頭會懷疑係咪有？ 但係其實到後尾佢真係發揮，佢個角色真係嗱，有一集係講佢啦，同埋佢真係發揮到。 之後又再嚟幫翻呢 亦都幫咗啲家人啦。事實上一個感恩。即系哇，好 即系基本上可以话 基督教，好基督教，好感恩嗰个心 态。即系俾啲家人感染到，就成为一份子，就想都系想帮翻人咁。 系啦系啦，即系互相帮忙啦，系啦系啊吓。咁你即系咁，但系就出场就唔算多嘅，即系但系就你会吸引到你， 但系都抢嘅， 都算系一条线嚟嘅某程度上。好，下一张相，好啦。咁啊，讲到你嗰个多部未华子嗱，咁喺套剧入边，其实多部未华子嗰条线咧，就几有趣嘅， 几特别。 初时佢就喺场误会咧，就认识阿青，即系归嚟华角色啦。跟住慢慢发展咗个感情啦，之后结埋婚，之后结婚啦。第八集嘅时候啊，咁呢张相就系佢哋即系可以话系 头几次见面， 头几次见面其中一次啦。啊、即系可以话系连上红线嘅一个，我觉得呢段戏系连上红线嘅，令佢两个系呢段戏系啊咁我觉得就睇落舒服嘅，睇落舒服嘅系啦吓。好，下一张相，下一张相系啦。嗱，咁唔讲啊，其实嗱。多貝華子嗰度有條線啦，即系角色叫靈美啦，咁佢有條線嘅，咁我陣間唔講住，咁我講咗呢條線。 系， 咁其實佢嗱頭先講咗啦，佢每好多角色啦，呢套劇大家族啦，咁其實佢每一集咧，某程度上都會講翻個角色嘅，即系譬如可能會講個女啊，講個仔啊，咁 又有啲過去啊咁 啊。咁嗱呢集啊講佢阿哥啦，咁原來咧佢娶佢嗰個太太咧，佢屋企人係唔承認嘅。咁就後尾即係嗱，我唔講點解佢會過嚟搵返佢啦。咁玉置浩二呢就由金毛嗰邊染返黑髮啦，一見人哋屋企人就又著返西裝，好隆重。 中間有段古嘅幾有趣 嘅。咁、啊、你大家睇下啦，咁就即係呢度嗱，咁你睇到金子啦，結咗婚啦，即係成日做壞人啦，但係呢度做好人啦，金啦叫下。咁佢就即係其實都係因為一個好簡單嘅事啦，就令到兩個家就不和嘅。咁但係後屘我發覺原來呢啲事都好小事啫。 最緊要都係兩即係兩邊呢啲夫妻同埋呢個家庭， 即係一家人 幸福 嗰、那個那個重要性咯嚇，係、啊、咯。好，下一張相，係啦。嗱，咁頭先講咗嗰個伏線啦，就係、是。嗱，佢話咧，佢就係姓木原嘅，同佢講係，但係咧有一次執到佢張相咧，即係個學生證咧就姓慎嘢，咁就咦，點解好似唔同姓咁嘅？嗱，通常呢啲線咧，如果擺其他劇度係會鋪好多集噶嘛，唔講噶嘛，低調啊，係咁調噶嘛， 係啊，調最後一集先咯。 大心美香真係好嘢，你估佢唔到，下一集就講。 喺呢度嗱，令我幾舒服啊！即係唔好調咁耐啊，大佬。 佢係好佢嗱。呢套劇咧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好平淡，但係佢唔拖。 係啊，佢有，因為佢呢、這個 佢好嘢在呢度。 呢屋企人就係有問題，佢係會即係講出嚟，即刻 其实是好，其实系几魔幻嘅。你喺现实生活咧系几难嘅，即系个大家庭入边，你大家庭，喂，但系呢套嘢唔系好啱香港人睇嘅，因为呢个大家庭都唔嗌交嘅。 系啊，又唔争唔争家产， 又唔争家产，又冇家产争，系咪先？系咯。咁、那个女啊，啲人嚟到好中意佢，又唔会讨厌佢。通常你俾CCTVB 就搞你噶啦，系咪先？咁呢套嘢又唔会，咁所以香港人系可能会闷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平，即系头先所讲，大三味香好嘢就在佢今次好嘢就在佢平淡得嚟，佢唔拖戏，佢好快咁解决咗件事嘅，系啊。咁佢嗱而呢幕即系亦都系几重要啦，即系阿青即系龟梨和也角色，咁佢执到佢个证件，咁下一集就系讲佢点解啦，好下张相发生咗咩事？ 我成套戏第一个高潮位喺呢度，即系成套剧嚟讲，因为 咁你 比较突兀噶。 咁阿青佢本身有应该系有个类似家姐啦吓，咁就 系 男子啦，面目蓝色演嘅。咁原来咧佢之前咧就同阿神野聪，即系呢个小说嘅作者啦， 系啊，大学教授嚟嘅， 大学教授啦，咁就一夜情， 系啊， 咁佢生咗个女，事实真系有个女就系花样，咁而花样。啊、真的很难解释。花阳就是阿灵美，即是灵美的妹， 是 同父异母的妹。咁当然啦，男子系冇向佢即系冇唔系冇名门正娶嘅，即系自己抱咗个女走咗啦。 系 咁阿神，即系佢爸爸啦，神野春雄就神野春雄就娶咗，即系娶咗另一个太太啦，咁就生咗阿 本身已经系 而家嘅 当时 而家嘅神野。即系 凌美 ，sorry， 阿多姆美麻子个角色，即系其实阿多姆，即系阿凌美佢嚟嘅时候就系为咗要搞掂翻，即系我觉得系似系为咗要解决呢件事咯，即系想知道个真相咯件事。 系因为佢嚟嘅时候系好突然嘅，系夹硬自己冲入嚟，又话要嫁入你屋企人咁样，大家都知道系，你之前一集就咁有啲抗拒，但系突然之间又投怀送抱咁，有啲奇怪。 唔系，同埋佢又系对古书好有兴趣啊！唔知点解呢度其实好多人对古书好有兴趣。 系啊，即系对旧书见到会发光咁啊！对啊， 系啦，好似见到钱咁，即系你俾钱佢唔系咁开心嘅，你俾古书佢开心啲。 系 系啦，系啦，咁好啦，咁下一张相系啦。咪系讲咩咧？嗱，咁呢度咧就即系解决咗件事，好快嘅，就系呢，唔知第五集定第六集嚟噶。 系啊，差唔多。 即系如果你比其他剧咧，第七八集先讲嘅，头先嗰啲位系啦。咁但系佢呢度咧，嗱第六集已经，因为佢讲另一样嘢，所以佢去得好快啲嘢。咁当然你话佢写，你觉得佢会唔会话太快，啲嘢讲唔足咧？又唔系， 又唔系啊。 佢又交代、 啊、 交代得好清楚嗰啲嘢又，即系大家如果有睇翻套剧，知系好清楚嘅，佢讲得冇乜反驳噶。 好嘢喎，由頭到尾好流暢。 咁當然啦，你頭先我哋所講話佢哋唔嗌交啊，唔呢樣唔嗰個，咁呢樣嘢就係好幾比較魔幻啦。雖然都有， 但 都有嗌交，但係就好快解決到咯。係 啊， 咁呢個就係佢哋去嗰、那個古書嗰個鑑證會啦，即係唔知 即 係 啲交流會咯， 類似交流會古書交流會啦。咁啊，都明明話指即係啊，係啦，咁樣一眼就睇到本嘢係流嘅。 系，因为佢一个即非常之热爱旧书嘅人，真系。 系啦，咁呢度原来咧呢、這个咧呢件事咧就系话，即系佢本身嗰个古嗰、那个嗰、那个东京 Bandwagon 嗰个主人啊， 老板， 个老板即系佢爷爷啦，就诈病，即系其实就要佢两个结婚嘅就想，咁就搞行咁嘅大龙凤，结果就是、 叫佢去呢个交流会度， 系啦，即系结果搞成但系你睇落去又几过瘾喎。 系啊， 咁先离奇喎，系啦，好啦，下一张相。嗱，咁而事实真系求婚啦，咁、因为当时佢两个已经拍紧拖噶啦嘛， 甚至仲瞓埋同一间房啦。 吓、啊，基本咁啊，但系就未去到好似阿三毛出马咁样，就应该都未到嘅，系啦。咁因为佢有一幕，佢因为有一幕有讲咧，佢系阿青系唔敢掂佢嘅，其实系啊。咁就呢个就系佢同三毛出马嘅分别啦。OK。系啊，我强调三毛出马 ，OK 吓、啊，咁啊就但系就未结婚住嘅，即系其实 OK 嘅，只不过就系话想佢承继嗰个，即系想阿青承继嗰个古书屋，因为本身阿青系做导游嘅，咁但系就好即系啲比较 freelance 嗰种，唔系反叛， 唔系曾经反叛过， 啊咁都系曾经反叛过啦吓，系、啊、啦，咁即系做做嗰、那个。继任人咁，起码有比较稳定啲啦个生活，系咪？ 讲起呢度 咁，同埋亦都佢个兴趣。 如果喺香港又会佢哋两个争做继任人啊，一定系两兄弟。 咁样样啊？唔系，应该系佢阿哥同佢争女咁样样， 或者个阿哥应该陷害佢，等佢犯错就唔俾佢承继呢间书店。 嗯，系啊。咁样点解一家人搞成咁嘅？真系唔系好难百思不得其解啫。吓，好，下一张相，系下一张相，系啦。嗱，咁啊。其实我觉得呢套戏咧，推到第八集真系应该完嘅。咁点解我咁讲？因为其实阿清个妈妈一直系冇讲系边个嚟噶嘛， 系 即系一个谜。 纯粹就咁一句带过就话俾佢妈妈抛弃咗咁啊算。 系啊，咁但系原来咧，佢妈妈系大有来头嚟嘅，系个演员嚟，好资深嘅演员， 好出名嘅。 咁当然，其实亦都好符合逻辑。因为当时我男人是即系赵烨，佢系本身一个好出名的歌手， 即基本上可以话个地位同玉子浩业本身是一样 嘅。系啦，咁佢能够娶到我咁嘅老婆，亦都系唔出奇。只不过因为当时佢即系佢个妈妈即系叫做死啦， 但呢个我都唔记得啦。 即系佢妈妈咧，当时佢妈妈就要即系要佢嗰、那个点讲啊？嗰、那个。阿慈泽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啊、多位，即系佢要佢要个事业，即系因为佢当时如日方中嘛，喂，同佢生咗个仔，但系系咪咁样样就，于是就唯有就只能够系当私生子咁样，即系默默咁，即系好低调、超低调咁离开咗咯。咁咁当然你去睇嘅时候就即系又合理喎、啊。咁樣樣又太過合理，咁但係咁但係我男人每年都會寄翻張相俾佢睇嘅，即係其實佢都好細個仔嘅，呢個都係事實嘅。咁就即係嗱，都頭先講到啦，阿清就同阿玲未結婚啦，咁其實佢呢幕咧就特登，即係佢想去，但係佢又要揾個位，咁於是就不如我當拍戲啦，咁阿清佢哋就當係 KFA， 佢係主角。系啊，咁样就 借个场地， 就借个镜咁啊拍咗佢，当系嚟咗啦，当系我亲眼见到佢两结婚。咁都几得意嘅呢个玩法都，呢条桥都几得意嘅，系啦。但系就大家都知啦，通常有呢啲位，梗有记者追住佢噶嘛，梗有一个危机噶嘛。 咁危机就总要有嘅， 危机系总要有嘅，系咪先？系啦，咁跟住下一张相啦，系啊，嗱。剛才講咗嗱，井之嗱， 個老闆藤島， 藤島咁佢就之前又有一集，佢係佢做嘅，唔係即係有一集 係以佢為主， 以佢為主啦。咁我唔講咩事啦，咁大家睇啦。呢度咧，佢就你可以話佢係 發 揮佢作用啦。就明知佢會出錯醜聞咧，就於是買咗個出版社，跟住同佢講嗱，你唔好出啦。呢又叫做編輯干預啦。OK。系啦， 影响新闻自由就系呢啲。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摆明玩嚟嘅。咁最初就唔系好服嘅，不过就后屘都系冇办法啦吓，都要跪低，即系话俾你听，系要跪低嘅，冇办法。好啦，咁跟住下一张相啦。嗱，咁其实咧，点解我话第八集完咧就 OK？ 因为我觉得第八集真系一个好高潮嘅位，佢两个结婚，如果佢能够喺呢个位度完咧，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后屘又整多两集出嚟。我覺得有少少多，但好似又同我有啲唔同睇法喎，又話比較好睇啲喎後邊。你或者講下點解先？ 我純粹講係即係成套嘢越嚟越好睇嘅成。但係呢段我覺得係有明顯係即係成個節奏係拖慢咗嘅，即係會耷咗落嚟。係似一個故事嘅延伸咁咯。係啊，就但係你睇中唔中意？我覺得還可以嘅。 我覺得好似怪怪地咯。好似個編排上，不過算啦，唔緊要啦。嗱，咁最後一集就係講我男人佢就即係患咗個喉嚨生 cancer， 咽喉癌， 咁就唱唔到歌，即係隨時唱唔到歌。咁佢又唔想做手術，因為 唔係佢話要如果做手術嘅話，就出唔到聲，唱唔到歌。 但係可以生存，繼續生存。咁但係佢係寧願 劇場院繼續唱，但係就唔做手術。 係啦。即系佢宁愿爱佢嘅自己歌唱吓咁样样，呢个可以理解嘅， 作为一个即系 作为一个喜欢一样嘢嘅人，你 同埋佢剧中嘅性格都， 你要攞走佢我系理解 俾佢生命更重要嘅嘢 啦。系啦，即系你要舍去佢一样佢 好重要嘅嘢，咁你俾佢長命百歲都冇意思。但如果佢能夠快樂嘅話，你就算好短命，聽日就拜拜嘅，佢覺得都能夠心滿意足咯。即係呢個都係睇佢自己嗰個取向。 但係好似佢後來係咪有改變決定啊？ 唔知 佢 好似冇 劇冇交代，但係因為佢有講過，因為呢個家族又有新嘅生命誕生啦，咁佢就話。即係仲想活耐啲去睇呢個屋企人，即係可能佢後來我唔肯定啦，就係可能講佢心態有啲變，就可能佢發現咗更加重要嘅係佢屋企人呢個家庭嘅生活，咁可能即係佢情願繼續同呢個家庭生活落去都唱唔唱歌唔緊要啦，咁呢個佢最後佢冇明確交代嘅，但係我好似感覺到有呢個心態嘅轉變。 嗱，咁總括嚟講，其實我已經講咗噶啦，呢套劇好平淡，真係好平淡，啲嘢又好合理，但係就冇拖戲咯。真係唯一一個好處就係冇拖戲，所以佢低收視得嚟，啲人都唔會話佢太差啊，話佢係爛劇啊，就冇呢咁嘅情況。 冇人講爛劇， 係咯，甚至乎話亦覺得佢一套低收視，但係一套幾好嘅嘢添。 我真係覺得幾好噶。 係啦，好啦，咁再去埋最後一張相，講歸離和也，係最佳 fans 一定好開心嗱。真的很老实，我由旧节目到而家都经常取笑佢，即系我想讲， 系啊，如果有一路听开节目嘅人就知道， 即系听我以前做节目都知道，我经常取笑佢，好似而家取上哥嚟抢牙一样。 即系佢个名咪就叫嗰只龟啊嘛，你嗰 系嗰只龟。咁我睇嗰阵时就即系我睇嗰阵时就即系我睇到呢套剧，我觉得佢即系都系一个转变啦，都可以话一个。咁即系起码冇以前咁做作啦， 系冇以前咁乞人憎啊！真系，即系而家正常翻。 咁佢其实出到嘢得两套剧得嘅啫嘛， 野猪、 野猪、妖怪人间背毛收视。 但其实我想讲，我好憎喺野猪入面嘅佢啊，佢演。都系即系点？我睇野猪嘅时候最唔中意就系佢咯。 吓，明白明白。 但系而家呢套剧点？ 但系佢全部死晒喎，除咗呢样之外，全部死晒收视，全部死。 我唔知系个角色嘅，即系角色写得 OK 定系佢自己都有变化，唔稳定嘅就即系冇以前咁乞人憎咯，即系嗰种 自然啦、啊，最主要 系自 发挥得自然啦、啊，吓唔会太做作咯，即系呢样嘢已经系好好噶啦。系啊，即系证明佢都做到。即系我想讲咧，我哋成日好笑光力彩牙咧，即系如果终有一日光力彩牙系能够一个好跳跃式嘅改进咧，我哋都会俾翻个 credit 佢。正如呢个龟苓和也今次一样， 唔知以佢近年咁高产，会唔会一做几拍套剧之后，突然之间变好咧？就唔知道 难搞啲。 因为做几拍， 但我觉得佢好似难搞啲。嗱，因为嗱我成日讲啦，男演员同女演员唔同嘛，女演员系可以 pick up 得好快噶嘛， 同埋女演员其实演技唔一定最重要噶嘛。 系啊，你表现到你嘅可爱，表现到你嘅靓咪得咯。做花瓶都唔紧要噶，你最多俾人闹做花瓶嘅啫。但系光嚟彩牙冇呢个本钱啊嘛，系咪先？好啦，我哋翻嚟先。唉，讲完噶啦，基本上嗱，成套戏啦，我觉得就咁其实。龟梨和也进步啦，好好啦，玉置浩也做得几好啦，咁同埋我想喺最后啦，咁我都讲少少说话啦，咁其实呢套剧即系大家去睇嘅时候，真系留意一下家族每个亲人之间个关系好重要，即系你好似你譬如一家人食饭咁啊，你好似觉得以前系，即系你好似觉得有时觉得你屋企啊，你食厌咗你阿妈煮嘅嘢，你又觉得好似食厌咗，唔系唔好食，好似唔系咁好食，咁但系我觉得系唔重要嘅，对于我嚟讲。呢样嘢系好难能可贵嘅事，我觉得一家人坐喺度食饭好难能可贵嘅事咯。咁你喺套剧入边，你好似睇到系即系佢哋好似好点讲啊？虽然我睇唔到佢哋系理所当然，我唔觉得佢哋系理所当然系一家人食饭，即系我觉得佢哋好珍惜咯，每一日都即系你好难，其实几难嘅呢、這个即系呢个福田家。 系， 我觉得几难嘅。我觉得系有时你好多时睇啲剧，你睇家族嘅剧或亲情嘅剧，你觉得啊，你讲一百次一万次，好似感受唔到。但系到你屋企人，你屋企人，即系到关你事同类型嘅事发生喺你身上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到呢套剧系想讲乜嘢。咁所以《东京 Bandwagon》，我觉得系 即係我覺得係，如果即係大家有時間咧， 可以一睇啊， 係真係要睇嘅。我想講， 我都非常之中意呢一家人啦，同埋 係啊， 即係我唔知道日本而家係咪應該都唔係好多似呢種家庭啊，即係咁傳統，即係你見到佢每一樣嘢都。傳統到極點，即係你叫佢結婚，全部人都係一個以最傳統的儀式去進行咁樣，同埋 難啲咯。你而家行教堂噶嘛？ 其實我見到都幾開眼界，我原來而家仲會有人咁樣結婚嘅咁樣。 係咯，係咯。嗱咁嗱，節目就到呢度啦。咁就我喺呢度真係再一次呼籲各位聽眾，真係五個字：珍惜眼前人，好冇？嗱，經歷嗱。呢排大家都經歷咗喺新聞上面經歷到好多事啦，有架馬來西亞嘅客機唔見咗啦，三一一三年啦過咗，係咪？即係五個字，珍惜眼前人真係好緊要。喺節目尾，如果大家聽直播嘅，俾首歌大家聽《We Are the World》。咁就呢首歌本應就係祝福一啲非洲兒童嘅，但我覺得到喺今日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呢首歌都好適用嘅。在最后我就送这首歌给大家，那我重温就没有的，我就会摆了在我 Facebook group post 翻出来给大家听，有兴趣的那大家听一下啦。那下一个节目就是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倾偈会完了啦，那就会有个台长和 MC 人有个特别节目的，那是什么呢？那大家到时即是阵间就会就听一下知。好，听一下We Are The World， 那就阵间就听一下台长的节目。好，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